一月四号，青春点点点，12:06，我是马克。 早晨的身体功能只剩呼吸和自我的痊愈，烟熏味很重的心需要酒精才能够慢慢唤醒。划过手机愉悦的微信，我只想随便挑个名字才能专心。烧焦的蛋，窗外的乌云，老天躲着我说帮帮你。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你的味道散发约会的香气，让我来和你说所谓的心意，让我盘旋在你的内心，告诉你你是傻逼。假使去做什么犹豫，悬崖边的潇洒，看过太多太傻，像澎湃的遭遇，转过身来让我看看你，管你是病在牵挂心作鬼，那什么原因 见性的掌纹算命，吴玛丽，我看你手掌，干嘛？干嘛？ 我真觉得我们两个很无聊。我今天还是昨天下午播到掌纹算命的时候，也说嗯，打开来看一下我自己的。 对啊，我看一下。 你很久你就看过了、啊， 我以前就看过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没有印象？就在这个录音间，大概也是青春点点，就是说我看一下你的掌纹。 哦。哎，怎么办？一心想死的你，看来会长命百岁。 哪里看得出来？ 你是我看过最长的生命线的人。 你少在那边胡说八道。 真的啦， 大家生命线都很长，好不好？ 没有啊，我生命线很短就断了。 我看， 我生命线以前到这边就没嘞、欸。 我看一下， 我生命线在这边。 你要近一点，我视力不好。它往下倒很长啊。 没有，它是断掉的，而且那是后来才长出来的。 它明明就。从这边到这边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以前只有到这里，他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 所以是什么？你身体越来越好的意思是不是？ I don't know。 开始有运动，每天都会骑 U bike 回家，自动自发的运动， oh。 身体越来越棒了。 但是我还是比较期待我的伙伴可以载我回家。 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知道你生命线长长的原因，我不可以。 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是一月四号的节。今天是1月4号的节，他长命百岁，他不短，好不好？ 嗯哼。 杰的愿望呢，是祝福玛丽能够完成多年来的心愿。 我多年来的心愿是什么？ 在过年后能够顺利隆出完美的胸型。 说到这个胸部啊，然后我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们就在那边，好姐妹们就在那边讨论，然后因为我们就看了很多隆乳的照片，我们就觉得说有一些就是的确看起来有点假，然后有点太挺了。于是在跨年我们在做 SPA 的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互相捏捏捏，因为我们之前就有看捏捏，可是我们没有真的捏捏捏。 而且吴玛丽之前还跟我说，其实看也不是真的很仔细很认真的看。 你不会就是这样直直盯着他，你又不会这样，就是他可能从你眼前晃过。 我觉得这很像你的风格啊，就是看到个大东西你就一直死死盯着看他看。 那我看到屁股会盯着看吗？ 对，都盯着看啊。你就是看着你的姐妹的身体要一直发呆。 不是啊，有时候你泡澡你都是起来走动的瞬间啊。 你不会说 hold 住，欸 still, 让我看看你的奶。 我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自己都有配备了，你不会一直想要看别人的睾丸吧？ 欸， 别人的睾丸在面前晃来晃去，你会觉得死命往他那里看吗？ 这个比喻很好， 你马上 get 到了。 我看到像大象般的睾丸的确顶多多看两眼， 对对， 我会叫他停下来我看看。 对吧对吧， 是是是是。 那就像是第一次亲上火线，就摸摸朋友的胸部。欸，其实每个人胸部捏起来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哦哦， 因为我不像你有捏那么多的经验。 哪有， 就是这大概，欸，真的我没，好像我第一次就是你跟女生那种互搓，就是啊你不要搓我啊你不要，就是除了那个之外，就是你认真仿佛医生一般 触诊 的触摸，好像是第一次这么认真。 之前的柜台美少女不是摸了以后也觉得说，天啊，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软的胸。 所以有这一次我摸到一个有点硬的胸，我就想说，哦，原来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软，就是有人软有人硬，可能有人硬软软吧，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软跟硬是一个光谱吗？有左到右，假设左边是非常软， 要问你啊， 然后右边是非常硬，那这样子请问广播女神介于哪里呢？ 可是非常硬跟她生理期快来了也许有关， 因为很胀。 对，她就一直在泡澡，说她自己要爆掉还是干嘛，用一些很恐怖分子的言辞。就干嘛，不是生理期来而已吗？ 欸，我没有感觉差这么多。欸，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没有， 就每个人形状不一样，但摸起来的。 所以你没有摸到，你会突然醒过来，然后打开灯，然后说：“欸，这个。 ”我目前还没有有过这种经验 哦， 我见识还是太少了。 你见识少，那其他人都吃大便。 没有，我真的是见太少了，我觉得汗颜，我人生都白活了。好，今天的生日寿星节，除了要祝福玛丽可以整出。隆出完美的胸型之外呢，说夜光家族夜光大奶奶青春点点，当然也要有青春大奶妹。 不要随便取绰号。 他的生日愿望来了。 哦， 想请马克玛丽演出一段高知识色胚搭讪高傲大奶妹的戏码。 那我手要这样挺很高。高知识分子会搭讪吗？ 让玛丽预习一下未来搭讪达人军团的猛烈进攻。 欸，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搭讪军团不会贸然的上前吧？他们一定要从在新手村打我这种普怪。 你是普怪吗？你不是已经蛮高等的怪吗？ 我是普怪， 我是高等变化王。欸，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骂我？ 没有啊， 你刚刚是不是仗着一些用一些好像很电玩式的 高等变化王，还好吧？ 在暗地里骂我？ 没有啊， 你真的不是在骂我吗？ 我真的不是。欸，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很 怎样？ 欸，小姐，你不要这样一直动好不好？ 干嘛？ 不是啊，你这样随波荡漾，我让我的心神也有点荡漾。 变态！ 欸，小姐，我想认识你。 你为什么说不出话？你为什么只会？ 不是啊， 你为什么说不出话？ 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女生通常就是会上下看你，然后撇开眼睛。可是你又会说听众看不到你的表情，所以我就哼了一声。哦，他根本不会搭话，好吗？ 哦，他根本不会搭话， 刚刚那个根本不搭话，连屁都不给你。 还在摇 那余波荡漾， 搭话不理我们不是马上就走开了吗？ 哎呦，我们在等过红绿灯啊。 哦，等过红绿灯哦， 就很90秒，很久。 等一下那个小绿人跑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跑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耶。我觉得这个搭讪台词非常棒。 开心哦，大奶妹开心，傲娇大奶妹开心哦。 你明天去你家巷口试一次，我说真的，真的啦，你试一次看看。 不要。 你试看看啦。 我试这干嘛？ 你就看他的反应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不是啊。 你怎么？你又没有试，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那条鱼。 你不要一直讲未来书中的话好不好？ 对啊，是不是你把这世界女生想太 怎样， 太不为所动了。但其实小绿人的梗每个人都会哈哈大笑。 我是不知道小绿人的梗大家会不会哈哈大笑，但我确定我的女朋友笑不出来。 为什么？我觉得她好像会笑得很开心。 不是，我说我去街上实验这件事情，她会笑不出来。 没有，就是我们就先说，就是你不会留下任何联络方式，你只是问完这一句要看对方的反应，然后就谢谢就走。然后你因为这个下场就是你会变成神经病啊。 对啊， 但我们要的不是你真的搭讪成功，我们要的是女生的反应是不是给一个良善的、正面的、积极的、有下文的。 那我们找另外一个来做这件事吧。 谁？ 我不知道啊。我们去街上，不，你去街上找一个啊，你现在成立一个搭讪训练班好不好？你收学员来做这件事情。 你现在，我们今天，你今天征学员，然后 你今天征学员，今 天下午你们马上约去你家巷子口实验。 我是很闲，你 不闲吗？ 这礼拜我的确是没工作啦。 我 的车手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一时雪地，我隔离一台乐队的暗房车。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电火那光呀呀。残花一零一零飞去，路顶一支一支飞去，溪水一撮一撮飞去，田庄一庄一庄飞去，外口拢乌乌色包围，我干那看着窗仔的家己，到底进前是真正要转去，还是今仔才是真正要转去？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五百乘以六全新台语创作专辑《丁阿辉》，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 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熙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 Between 孙盛熙。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是的，12:24，这个礼拜呢，守夜人都会在青春点点点跟你说晚安。请问现在送上了这首守夜人的歌的歌名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955，就可以得到晚安面膜一罐哦。 找回，别再怕。 says good night, good night. 我就在身边。 爱丽丝晚安，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守夜人。那么 Night Keepers 守夜人正在寻找全台的爱丽丝跟史蒂芬。如果你的名字就叫做 Alice 或是 Steven，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你在 Facebook 上面的个人档案如果名字是 Alice 或是 Steven 或是爱丽丝或是史蒂芬，你就可以免费的参加 Night Keepers 永夜岛的专辑巡回，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八点钟台中的 Foro Cafe， 然后下个礼拜五1月13号，下礼拜是13号星期五，哇， 真的耶，13号星期五我们要干嘛？ 干嘛？ 没有，没干嘛。 我们以前13号星期五要干嘛吗？ 都没有。 下礼拜13号星期五晚上， 好憨哦，可能是你主持青春点点点以来感觉智力最低的一次。 对，一生吗？晚上八点钟在台北海边的卡夫卡，还有1月14号星期六的晚上八点钟在高雄的 In Our Times， 每场呢限量了十位，如果你是爱丽丝或是史蒂芬的话，守夜人正在寻找你哦。 劲歌金曲 放不下的离不开的，就是改变了我。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生 Shell 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 Yesterday。 My Yesterday Yesterday， 让我看见幸福的颜色。泪也掉了，原来有在乎我的人。My yesterday 的颜色，在无言的瞬间，泪也掉了。原来有在乎我的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远方山林吟唱的旋律，历史记忆流传的乐音，青春年少狂飙的歌声，就是爱乐管弦乐团将首演金曲奖最佳创作人李哲毅全新交响曲作品《一路走过来，我们在这里》，邀您同享台湾百年音乐故事。1月20日，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 你那诱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像个猎人。你那心脏的小 Boxing 乐团全新专辑首播，神秘主打乌鲁玛 EMI。 我们是 NP 自由引力，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3-9955，02-3633-9955。 我们正在等待你的电话，现在时间是12:33，飞碟电台的电话是02-363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青春点点点等待着你，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期或是非青春期，就是今天的大小事。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but you never left for me.Ooh, all you do is make up and break up. Why don't we wake up and see it? It's time to make the ignition. I'm fresh out the kitchen. Mama rolling that body, got every minute he wishing. We sipping our golden rum. I'm like so hot and drunk. It's the freaking weekend, baby. I'm thinking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You don't have to call, no, it's okay, girl, cause I'ma be alright tonight. I'm lost without you, I can't help myself. How does it feel to know that I let it fade? And I only met this girl on Monday, took her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were making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and FridaySaturday and chill on Sunday. But if you're home, let's do it. Ride it, my pony. Yo, I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it's you been missing. I wanna take you down. I really wanna take you down. Cause you remind me of a girl that I once knew. Okay, you like it when I get aggressive. Tell you toGo slow, go fast, like controller, controller, yeah, like controller, controller. 嗨，你好。 喂，马克马，哎，马克玛丽，你好，我关一下收音机。 嘿哼。 喂，好了。 你是谁？ 我是金卓， 嗨， 嘿， 好，然后今天又打进来，还是祝马克玛丽106年的身体会健康，然后天天都会大便，嗯嗯 嗯好， 因为好，然后哎、欸， 我没有天天大便， 今天的主题是大便吗？ 不是啊， 哦，想说因为最近我都有定期去看中医的习惯，然后那中医都会每次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天天大便。 我没有。 但其实不是每个人的排便本来就有他自己的逻辑吗？ 我毫无逻辑。 是哦，嗯，因为如果你是固定比如说两天大一次便，其实那也是正常。 我好像没有在计算我几天大便，欸， 我都是两三天大一次便的，欸，还没看中医之前。 嗯，那现在就变成每天大哦。 是啊，几乎都每天大，啊，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常常吃大吃大喝喝吃一些大鱼大肉的吧，所以那中医师就会比较关心我的大便的状况，然后就害我开始重视起我有没有大便还有我的那个肠道健康，然后我就觉得说嗯，现在不是那种大肠癌哦，都有年轻化趋势嘛， 嘿嘿嘿， 所以我觉得要多多关心一下别人说你要天天大便哦。 好 好，然后我想要上个礼拜不是有个脚踏车的那个话题吗？今天还可以分享吗？ 脚踏你就学脚踏车哦。 对啊， 请 说。因为我觉得我学的原因有点瞎，想要跟你们讲。因为我上个礼拜听到别人分享的都是比较正常，比如说就是自己想要学啊，或是自己上课需要用到脚踏车所以才要学嘛。 嗯， 可是我会想学骑两轮的脚踏车的原因很瞎。就是一开始我就看到我家隔壁的那个姐姐们的脚踏车很潮，然后我就很想跟他们借脚踏车骑，于是我就先骑我阿嬷的那种很老旧的脚踏车两轮的先学，然后自己学，一开始学没有人扶啊，就摔个稀巴烂的啊，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学好之后会骑两轮脚踏车，结果又刚好遇到那两个姐姐都不在家，然后我就为了骑他们两个脚踏车就干着他们的脚踏车去骑了。 所以你偷人家偷骑人家脚踏车。 对，我就偷骑人家脚踏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骑脚踏车想学脚踏车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偷别人的脚踏车。对，然后后来我只是骑去跟那个小学的同学玩啊，然后回来之后那些姐姐也回来了，他们也发现我偷骑他们的脚踏车，他们就很生气，就修理了我一顿。 姐姐是亲姐姐吗？ 不是不是，那是隔壁邻居的姐姐，这样我都叫他们姐姐啊。 这是几岁时候发生的事啊？ 小学吧，我那时候被揍应该是小学二年级的事吧。 所以他们 这 是用拳头揍你哦。 一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脚踏车上面骑，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推倒，然后他就是两个姐姐嘛，然后他们是姐妹啊，姐姐先把我推倒，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再拿拳头揍我，这样我就这样 骑脚踏车碾过你。 揍哪里？揍哪里？ 我忘记了，因为我现在身上只有留下当时就是我还在骑脚踏车，然后把我推在地上，然后那个脚就是有去撸到那个柏油路的那痕迹啊，其他揍哪里 我猜女生揍应该可能就是打的，就是打你的肩膀那种啪啪， 打你脸吗？ 打脸打 脸好像没有吧，好像有抓头发的样子。 你在想是不是觉得拳头 对， 哦，可是女生很少出直拳，就是打 打背， 女生打架不就是抓头发什么的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对啊，那时候被揍的痕迹就只有那个那时候从脚踏车跌下来，然后柏油路上撸过那个伤痕而已，其他痕迹就没有了。然后所以到底有没有被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最深刻就只有直接从脚踏车跌下来。 我爱你，胡彦斌。嗯，好。 这什么 梗？是什么梗？ 等一下跟你分享。 好啊，那这就是我想要骑脚踏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偷骑别人的脚踏车，我自己就去学。 那原本你跟那两个姐姐是认识的吗？会打招呼吗？ 是认识的啊，而且感情蛮好的啊，而且我还常常跑去他们家玩。 那自从打过以后，你们还是朋友吗？ 还是朋友啊。 哈？自从打过以后，你还是会去他们家玩，然后还是朋友？ 啊，对啊，我还是有跟他们说对不起啊。 然后他们又再接纳你了， 可好像是吧，因为我记得我之后还是有跑去蹭饭啊，不然跑去他们家玩钢琴啊。 小孩子可能和好也很快吧。 哇哦哇哦。 对啊，然后直到之后我大概小三小四的，我那时候住在我外婆家，然后搬离外婆家之后，我大概后来又到了国中， 然后又回去我外婆家，又看到他们，然后他们两个也会跟我打招呼，招呼一起去吃饭叙旧什么的。只是叙旧的部分他们都不会去提到说他们有因为我偷了他们脚踏车然后揍我的事，他们都不会去提到这个， 就是有默契的不讲。 对，有默契的不讲，我也不会提啊，我也觉得说自己觉得自己不应该偷人家脚踏车被揍活该。而且他们应该拳头也没有揍得很用力吧，我印象最痛的就只有从脚踏车摔下来而已啊。 嗯， 哎呀， 好，感谢你金佐。 好，拜拜， 晚安，拜拜。我爱你胡彦斌是一个什么梗呢？就是我今天看到， 哎、欸，你今天 po 文，我有一个很正解的回应，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啦。 你有按我赞吗？ 我没有按你，我没有按你赞，我有回复。 你有回复我？ 我有回复你。嗯哼，我说那是我的肖像权，你不要乱用，小心我急死你。 肖像权，另外一个人可能更要急死我吧，他露出的部分比较大。 露出 的 部分，可能他没有像啊，他只有他的身体，那认不出是他、啊。 Oh. 好，今天我在征求那个有没有一句创意标语可以让我的邻居不 要 再。 我爱你胡彦斌。 我爱你胡彦斌是什么梗呢？就是我在分享完那个垃圾之后，我又分享了另外一则，因为最近吴玛丽一直告诉我说，以前欧马克都会分享一些很奇妙的 GIF 档，跟一些 很无聊， 跟很到底是奇妙还是无聊啦？ 有的很奇妙的很无聊，就不笑不出来的那一种。 明明就都笑得出来， 所以那就是很神秘的地方啊！ 明明就都笑得出来， 大家都不说我们俩个性很像吗？为什么你在笑好出来，我都笑不出来？ 那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就看不出，就笑不出来。是你是、 欸，然后嘞？ 然后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我就是大笑，默默看了两次，所以我就分享了。 嗯， 关于一群俄国人战斗民族，他们很怪，就是两队，然后分两队，他们要就互相冲到中间，然后就互相打架。 哼， 这是一种运动欸。 运动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运动，而且他们打得很认真，他们就狂打。 有招吗？有套招？ 没有招，没有招， 没有， 没有拳打脚踢， 打架 就拼命就啪啪啪啪这样打你，要踹你，打你踹，然后我另外一方倒下来以后就踢你头，踢你头，踢你头，就踢你头，打你，然后用摔跤，然后啊压在你身上，然后揍你，揍你，揍你，对，很恐怖欸。 然后呢？ 然后最奇妙就是他们从头到尾喊的啊，好像都是中文欸。里面还有人喊我爱你胡彦斌， 怎么可能？ 你去看，你去看，还是你要放出来给大家听？没有，这是空耳。 你放出来。 没有空耳，大家需要字幕。我觉得空耳大家听不出来。 我爱你胡彦斌。 对。我最想带着我同学的不懂他们怎么想的，我的同学他们都很 nice， 我请他们喝一杯 Starbucks， 告诉他们一定要来上课，和北京五点的文化会感动你的心。可是我找不到一家唱片店，是不是2012让大家忘记了音乐，可这样的病还每天陪我到深夜。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唱片，那时的我还是个新人，100万销量整个让你傻眼，唱片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能改变，是不是免费的当我就会如你所愿。我的新歌每天都在写，哪怕受过的苦药都过一天，相信会有那么一天，音乐人的人生真正就会改变。妈妈告诉我做爱做的是要有信念，给我拉住要记得一股之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会让你少了对世界的感悟，想想你的当初，不要被流行麻木。太多打拼的上班族，还需要你的吉他来为他们鼓舞。不知不觉来到中国唱片业已经有了10年，直到我去年解约，我现在人在纽约。我的上海，我的北京，我的朋友，我的母亲，我的哥们，我的歌迷， 到我成长的岁月，我这十年的老板，还有一起奋斗过的所有工作人员。我的嘴巴很笨，虽然非得有理想的我不懂怎么感谢，现在我要把你们留在这首歌，这会是我们一辈子的纪念。 If you got a fucking life 无法登入 Marcy Mark 欧马克的 Facebook， 为什么？ 因为换了一台电脑，他要我 security check， 他要我安全登入。 安全登入什么意思？你要认出你里面五个朋友的脸。 没错，但是 Marcy Mark 里面大家就是我有五千个朋友， 有 我有五千个听众，我没有办法认出他。一开始给了我几个，我觉得哦，这个我认识，哎、欸，这个我认识，这个我也认识啊，我大概可以过了吧？就接下来就。 那你刚刚默默在考试哦？ 对啊，我已经失败两次了。02-23-63-9955，嗨，你好。 哎呀， 12:47 他没有传那种简讯码那种吗？ 没有，他再来就是要我什么上传一个我的什么的护照还是什么有没有？ 好麻烦哦。 金歌金曲，来不及说再见 ，Miss Q 约就改天。 Yeah， 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还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而且吸引着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四大改变葛仲山的一生。 Cause I know me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 实力真实故事 ，Miss Q 葛仲山就改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有种人纯粹爷们，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你的味道散发约会的香气。 现已全新专辑，12月30把你领进大爷门。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No， I don't wanna go too fast， No， cause nothing really lasts。 Yeah， I think I need some time， But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t down, she jacked with this angle, low, but I get bartender. The socket, dirty, kiggle, nani, mundo, the yapper. Oh, yes, me, go, y'all, these ladies, solo, yo. Get all the notch about the G's, go, let me tender. And shake, shake, how get my god, oh. 난 저게, she, she, 한 여자, 완, 달리, tick, tick, got a chick, chick, how them, 분위기, 이 한 줄, 기, 배. 저는 정도가 지나지마, 지, 사친, 그, shit. 훔칫는 너의 눈빛에 입술은 바짝 마르지 오랜만에 느껴보는 이런 떨래이렇지도저렇지도못했나이밤이다가기전에나를내두만내원해 Feel love I think I wanna just call me 고민하지마 Hey!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love you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get down. I love you. Girl, I wanna get down. And I'm gonna get down. Down. And I'm gonna get down. Down. And I'm gonna get down. Down. Down. Girl, I wanna get down. So let me check you. 싶어 말고 날 쳐도 난 여러 명의 포도 도망치네 이거 Papillon. 나 치키 치키 치키 치키 뒷머리가 나. 양아치 이제 끝. 바람둥이 한 가닥. 나란 남자 모르던 그럼 네가 좋았지 몰래. 난 몰래 모든 걸 시칭 잘 느끼는 본래. 나 일 먹어도 사랑은 단 일도 모르겠어. 미쳐 일 못해. 피눈물 없는 로맨 장단 없는 게임 너는 오락가락하고 멜로디가 다른 알토와 소프라노 어차피 우리는 끊어질 거야 딱 잘라 말할게 타락해 버린 꿈의 엘도라도 훔치는 너의 눈빛은 입술은 바짝 마르지 오랜만에 느껴보는 이런 떨림 이러지도 저러지도 못했네 이 밤이 다가기 전에 난 놀래 Call me, call me, 나지 마. Hey!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love you.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love you.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love you. Girl, I wanna get down. 12:52，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2点钟到2点钟，就是2到6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午夜的两个小时，在飞碟电台 FM92.1 的青春点点点，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得到我们的最新讯息。 And I'm gonna get down, I love you, and I'm gonna get down. 02236399555，嗨，你好啊 ！Hello， 我是七九。 嗨， 嗨，没有，就是我就是刚刚看到脸书上的一个动态，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而且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他是那个一个香港人，他叫钟乐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然后他、就是、 我知道钟乐炎， 大家不知道钟乐炎 啊？大家不知道、哦。 因为他是我们电台小孩的名字，守在那边。 他不是 Twins 啊？ 那他是姓蔡吧？ 对不起，请继续。 对，反正这些香港人，可是他是有在研究可能韩国的，例如说一些娱乐文化或者政经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刚刚有 po 一个动态，就是说，就2016年开始，然后就是韩国人创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古魔女友”。那个鼓膜其实就是耳膜的意思，然后就是说，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经济压力大啊，然后很多就是男女其实比起结婚或什么，就是组织家庭可能就觉得很遥远，那他们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经济也不好，然后就是开始崇尚单身的或是一些独自生活的方式，然后鼓膜女友这个概念就有点像他们最近的一个韩综，叫做就是我耳边的糖果，他那个节目就是。就是男女双方透过手机谈话，就是从电满谈到电变成零，就是你就是只能就是一直通话，然后就是就算你不知道，可能你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可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通话，就一种好像跟对方一整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很亲近，而且就是会因为就是异性，可能然后言语之间就会莫名其妙变成一个暧昧的方向或什么之类，就是对。 哎 而且就很多，就是因为那是明星参加的嘛，他们就会就在那边，你知道，在床上翻滚啊，讲电话，就说什么啊，好像回到就那种可能大学或什么，就是跟男女朋友讲，就不挂电话那种熬夜聊天的心情什么的。好，反正回到古魔女友，然后就是就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有点类似那样，就是说，就是很多可能一些男性啊或什么之类，他们就是 想要借由这种听觉上，其实可能也不一定要讲一些淫声秽语，可能就只是一个柔柔的，可能欧巴什么之类，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心灵受到疗愈什么的。嗯嗯嗯。然后我就反正我就点了他的附的一个连结，然后一点过去，我就觉得这个影片我必须要跟玛丽分享，因为就是我就觉得玛丽应该会受不了这个影片。 为什么？很怎样？ 因为他就是等下我等一下贴给那个玛丽的那个脸书，就是反正他就是想要解释说，嗯，古魔女友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一点过去，然后就是因为你们之前讨论过那个 ASMR 嘛，就是、嗯、对，然后就是一些那种很，然后反正那个影片它其实没有画面，这都是听觉的，然后一开始就是女生那边悄悄话，就是，然后就类似这种，然后到后来甚至应该是模拟那个 kiss 的，就是模拟接吻的声音，然后就是各种口水那种、 哦、 就是各种就是没有讲话声，就是一直口水那种喵喵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必须要跟，就是 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觉得蛮震撼的，我没有很喜欢啊，我就然后干嘛啊这个，然后就是很想跟口水纠察队玛丽分享这个东西。 你要看我会不会干呕是不是？ 就是想要看你会不会崩溃之类的。 所以你待会贴给我，我来听。 对，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古魔女友的概念。 好哦， 好， 感谢你喜酒。 嗯， 拜拜 拜拜。 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式吃饱30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NPE 自由引力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 款喝的青春露，我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针。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神是有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 Yesterday， 尼乐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是杨成军，守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 就爱电影 UFO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1:0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 오랜만에둘이서멀리도망쳐볼까들키지않게쉬비를봐 모두 가장 된 후에 저질러버릴 거야. Real hot attention. Come here where you went, girl. 질러볼까 끝까지 가볼까 우리 떠다시는 별빛을 보며 아무 말 없이 떠나기로 했잖아 Alright 나만 믿어줘 Right 걱정 말해도 괜찮아 아무도 몰래 시비를 봐 오랜만에 둘이서 멀리 도망쳐볼까 밝히지 않게 시비를 봐 어디까지 한 뒤 지금 내 눈에는 너무 예쁘니까 너 갈래 말래 딱 정해 Wake up 세상이 잠든 시간에 내가 넌 데리러 가게 신나게 Let's dance 다 보는 우리 둘이 아름다운 밤이야 오늘이 바로 답이야 수평선이 펼쳐진 그곳 Oh yeah 아무도 방해하지 않을걸 안 된다고 말하면 안 돼 절대 빈말이 아니야 가자 오늘이 딱이야 지는 밤 솔직하게 말해봐 이 밤의 끝을 잡아봐 따뜻해져 싸가봐 아직 캄캄해진 밤이 너무 답답해진 마음이 눈을 지켜봐 대답해줘 갈 거야 말 거야 가슴이 설레 시비도 봐 우리 끌어안고서 같이 별을 세볼까 별을 세볼까 들키지 않게 시비도 봐 모두 가장 긴 후에 嗨，你好。喂。嗨，你好。 哎，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我是 LA 大卫。 嗨， 大卫。嗨 ，David。LA 大使，你好。 哦，这个你还记得我啊？真感动。 LA 大使，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没有，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那个哦，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那个我通过那个美国建筑师的考试，这样子。 哇 ！Congratulations！ 你好棒！ 好、哦，谢谢谢谢。 你好棒哦！ 然后，哦对啊，我真的是，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的、啊，因为这个考试就是我准备了三年这样子，然后、而且英文的东西它就是念起来不管是念书还是考试都非常的吃力这样子然后、因为念英文就真的是很辛苦嘛然后而且你考试的时候它是因为它是英文的考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就看题目都看不太懂要看两三次然后那时间就过去因为它有限时间嘛然后就是每次的压力都很大这样子然后就是而且它就是这件事情我算是做这么久然后三年，然后就到这三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的很身心俱疲这样子，然后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常常就很非常的忧郁不开心，就很低潮这样子。然后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考这种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他没办法说好，我做了一半，我就有一半的一个成果。 每次都要重复来。 这种执照中它是你要全部考完之后才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就是。你不是说，比如假设我想赚一百万，那我今天赚了五十万，即便我没有到一百万，我还是有五十万这个东西，这样那个感觉，他没办法有这种好像这种等量的换算呐、所以就必须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子，然后 就是要一次考完就对了， 对你就是一次要把它，那它是分科考，就是一次只能考一科，然后 你过了的话就可以保留这样，然后一共有七颗这样子。 嗯， 对， 但一切都过了。 然后那天，对，然后那天那个就是因为他可能是算东岸的早上时间，他电脑放榜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凌晨三四点电脑会出来成绩这样子。 嗯、 然后那天那个我大概知道要放成绩出来的那天那天是半夜嘛，然后我就睡不着这样子，然后我还做梦，梦到说我半夜起来看电脑看成绩，然后结果我走到电脑前面的时候就突然给我大停电，然后那个电脑都不能看这样子，然后就很紧张。对，然后因为那个他我剩那时候剩最后一颗嘛，然后来做完梦之后我就醒来，然后我就看电脑，然后竟然过了，我就当场很想哭这样子。 我过了，妈，光宗耀祖啦！ 好，你乖， 是不至于啦，就是心里的压力就是释放很多这样子。 嗯， 然后对啊，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是很想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可能你们不觉得啦，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也是，就是在不管是在工作的时候，或是在念书考试的时候，听你们的广播啊什么，都会很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尤其念书真的非常枯燥，然后真的非常枯燥无聊，而且要很多时候你要一再重复念同样的东西去复习这样，然后听你们录音，就是可以这样好像稍微放松一下，跟转换一下心情这样子。 嗯， 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听我们录音档啊， 又要讲这个了， 你第一年就会考上。 哦，不不不，这个我第一年连那个所有的资料念都还念不完呢。 嗯，好吧，那这个 因为他。对，没有，它这是个比较长期的抗战呢、啊，比较不是那种短期冲刺的话 是， 我觉得是， 嗯， 短期冲刺的话是，但它如果是长期抗战的话，而且又是这种很比较艰涩的话，我觉得是就是还差也比较，当然不是说念的时候听啦，是说，比如说念的很累的时候，我可能去放 松 一下，或者我在对放，当然念的时候当然不能听，比如说你去，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或去买东西吃的时候。听，那回来的时候，又心情又是比较可以重新开始的。 哇！ 当念的时候不能听了。 好的，大卫 跟你们分享这件。 谢谢你的喜讯， 恭喜你！ 好 新的一年 那就 赚大钱的时候，不要忘了我，请你寄张支票回来。 自己讲完自己 好，我会寄张支票去救救穷 DJ， 快乐快乐。 宝马今天还有吗？ 宝马金早就没了。 宝马金为什么没有？你又没有用过，是有保过你哟？ 没有保过我啊，就办那个就花掉了、啊。 你说常常哦？ 对啊，常常就花掉了、啊。 变成常常基金。 常常花掉，自掏腰包赔钱这样子。 哦，对，我就那个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去年玛丽那个发行的单曲，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玛丽， 我都有在心里默默 的厉害，对不对？ 不会啊，我现在我那边还有500多张。 哦，而且你现在上那个综艺《三国志》，你是不是以后就要那个开始变成到电视上啊？ 我觉得大家最神秘的是，只要人上过电视啊，然后第一个反应都是说，你现在上电视了，那你是不是工作变很多？或是你上电视了，你是不是有很多什么什么东西？问题是，你们有谁在看电视？ 但你不能否认是你的确工作变比较多啊。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真的有，你要跟没有上电视的时候比。 我是说这个综艺三国志就是综艺节目，就大家会觉得你接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目，你好像是固定班底，会为你带来很多。可现在没有人在看电视，就是但没有在看电视，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会让你变得很 刻板印象嘛？ 对啊，我想要扭正大家这个观念。 这没有扭正，你的确是接到更多工作啊。 你说因为综艺三国志吗？ 他可能是以一种某种奇妙的方式在影响着你的财运。 嗯 ，I don't think so。 对啊，至少你那个整体的曝光跟那个随着他打那个节目，你也会比较， 但 比较没有啊。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 因为 最近真的太多人在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已经听到有点厌倦了， 又烦了又烦了。 但是我 比较想要聊荣辱，没有想要聊就是综艺《三国志》。 不是，我就是觉得想要跟他理清这个观念。 嗯，这观念真的没错啊。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年纪都差不多了，然后一起走在这个差不多这个年纪的这个在这个时代这个路上，然后大家都一起都有在成长前进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互相鼓励这样子啊，这是我的 point 啊。 感谢，感恩，感恩。 好的，感谢你啊。 好，那就好，那就谢谢你们。 大卫，晚安，不对，午安了，拜拜。 Okay. 拜拜。 OK， 拜拜。 现在可能很多人正在准备考试当中，也许是期末考，也许是，是不是要学测啦？ 好像是哦。 对，也许是学测。那在准备考试的，或在工作上面，在加班、在努力的，在写作业的，在做报告的，希望你们的压力可以放轻松。0223639955，1:12的青春点点点，嗨， 嗨。 翔翔哦， 对啊， 翔翔你在哪里？ 干嘛？我在学校，正要回家，但是我觉得很孤单，所以打给你们。 哦， 怎么会孤单呢？ 因为我找不到陪我看流星雨。 今天有流星雨啊？ 你居然不知道今天有流星雨，还是你等一下下班跟我去看流星雨？ 你是来约看流星雨就对了。 但是我想要玛丽一起去，我才要去。 哦，好吧。 什么好吧？ 你同学那么多，为什么不约同学一起去看流星雨？ 我有啊，我今天特别开车来学校，想说就是会有碰到，就是跟我一起看流星雨的同好。 嗯， 因为我大家可能年纪都比较大，就好像没有这种。我觉得我可能该长大了。 我觉得我可能该长大了。 就很难过。 你还有一个人可以约才对啊。 陪你去看流星雨，他早上要上班， 他才刚下班呢。 他刚刚才下班。 所以你们对看流星雨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吗？ 嗯， 真的是没有 对啊，为什么会没有啊？好奇怪哦。 玛丽有吗？ 我也没有 你不要因为我说你要去才去，你就跟我说没有。你这样 没有啊？他是真的。 我 真的没有， 没有吗？ 我真的没有在发了。 你是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应该要看流星雨吗？ 就是跟另外一半，然后 我们都已经错过大家讲很夸张那个什么，有时候流星雨的新闻会格外夸张，什么多久难得一见，错过这次还要干嘛干嘛？ 我要等几百年， 等67年。 这一次流星雨根本就没有打什么很浮夸的口号啊。 但就觉得不知道呀，感觉好像都可以看一下感觉。我想说我今天特别开车，结果真的没有任何人要看就是我觉得很受伤。 表示你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啊，是不是很棒？ 哇，到底是要 Q 多少歌啊？很受伤。 好吧， 你都会边开车边哭吧，然后没有人跟你看流星雨。 有啊，你随便约听众，听众可以跟你看的，好不好？你不想，我知道。好，你的沉默说了，说明一切。 我告诉你，我也真的以为想说，玛丽应该现在钱财家财万贯，跟以前可同日相比。 我哪有你赚的多？ 嗯，拜托，现在当红榨汁机呢？ 到底 当红榨汁机？ 我上一通已经说，我觉得我听得很烦了，下一通又来。 当红榨汁机呢？ 红在哪啦？ 都不知道，感觉你知道？ 也不知道，你只是跟风乱讲。 变成通告艺人， 就连 节目都不能主持， 就连脑子好不好？ 就是还有只有马克这样。 哈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就是节目都变成没办法，可能因为要录影，所以没办法来主持。然后就想说，你感觉真的变得很忙很红，赚很多。 他也才缺席几次而已吧，也才缺席个两三次而已啊。 就讲话都很 两三次很多 两三次有很多吗？ 我们主持了七八年，你们主持了七八年，没有上两三次过啊。 我们出国的时候也会请假。 对啊， 出国是你们一起出国啊。 哦， 我们也有各自分别出国过吧。 对啊， 感觉不太一样，我就感觉就是 为什么不能好好承认自己的错误？ 你好像变很红，然后节目可能就要停掉了。就是我的青春可能也跟着这样消失。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小鸟青春一样不回来。 上次我们叫你什么人啊？ 叫我 海绵脑还是什么的？ 豆腐脑， 豆腐脑。 干嘛？为什么扯到这个？ 就想说你豆腐脑真可爱。 没有啊。 欸，然后嘞？ 没有，就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看啊，这样很浪漫欸。 你太可怜了吧！我可能自己死在身上，都没登山都没人知道欸。 你好浮夸哦，你真的是 drama queen 欸。 king， 你是 queen， 你是 queen。好啦，反正你也不想跟我看，所以就没什么好说。再见。 你不要这样嘛，说不定我心情好就可以带你回家。还是你不需要我，反正今天没有下雨。好，知道就是这样。啊，算了算了，我不在乎，我们就这样吧。 自顾自的说， 真的哎，反客为主 的人。我们今天电话， 你愿意来载我，我当然很快乐啊。 但我没有我，你也是很好啊。 没有，人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我独立是活得很好，没错啊。 好吧。 我觉得你是不是原本想要打来，想舒缓一下？ 你原本是想要拍拍吗？你说不， 然后 就是想要你 载 我 回 家。 我本来想说，你们可能就是想说，我真的很可怜，然后没有人看，没有人陪我看，就心里很可怜，就是没有安慰我的意思。我越来越找不到讨拍的地方了。 哦，原本青春点点是一个给你讨拍的地方哦， 算是吧。 我们之前都有。 你们好像对我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人讨拍的好去处啊。 好吧，是我的错。 好的，想想，你心情好要来载我的话，就来吧。 好，你如果等一下看到我的车的话，你就直接上来；没有看到，就自己骑 U-Back 回家。 好，再见， 拜拜， 拜不。 1:18，0223639955，流星雨真是好闲情逸致啊！现在能够像想翔这么有钱又有闲的人，真的是不多了，是不是啊？ 自己开车上山去看蛮浪漫的啊， 浪漫死了！ 而且流星雨应该蛮多人的吧，不会像他有一个人的状况产生。 不是啊，你看到别人很多人，自己就会更加的形单影只，觉得很受伤。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他终究是不像买卖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当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你何必为他苦苦的等？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我笑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我知道你非常难过，舍不得放弃，心不甘。你真的要试着把它遗忘？他不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肝肠寸断。你还是每夜点着灯，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他终究是人，不像买卖那般单纯。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 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回归十四年重量级作品 Evening Star。 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十七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郭前哲 Evening Star，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怎么办呢 ？Marcy Mark 无法登入了。 那你赶快上传你的身份证嘞。 上传我的身份证，他会不会说这不是你本人？ 为什么变太帅？ 因为他是 Marcy Mark 啊，他又不是我的本名。 你又不能大家一起来脑筋动一动，就是这些听友到底叫什么名字？ 哎， 脑筋动一动。 对啊，脑筋动一动啊！我就只是认不出我的脸书朋友，你就把我账号锁起来，我用其他的装置也登不进去，那我要怎么办？从此以后我就没办法登入了吗？ 刚刚不是 App 上有人说还有什么方法吗？ 原本有说他有两三种方法，可是我今天用就只有一种方法。 会不会是你已经抢先硬要试了照片辨别法失败，就提升你是一个假账号的 可能性？ 对，他就更严格了。不然原本可能是 mail 或简讯可以解决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现在就已经走了这条路，我也无法回头啦。科技很烦欸。哦，欸，鬼可以帮帮我吗？ 灯就亮了， 录音室的灯又忽明忽暗。 我觉得很痛苦。 手机也不行了，那想必外面的电脑可能也不行了。 对呀、啊，那怎么办？那要怎么办啊？ 问问大家该怎么办？ 有脸书达人，你可以教我怎么做吗？我现在已经重新设了密码，然后 你根本登不进去，你怎么重新设密码？ 这就奇妙了吧？我登不进去，但是我可以重设我的密码哟。然后我重设密码，用新密码登入以后，他又不让我登入哦。 好怪哦， 很奇妙吧，很奇妙吧。 一个晚上我看见了他，穿着短裤在河边游荡，只有短裤却没有衣服，只有披风挡住发福的他。不说话，眼神里声音是他，你问我腰带很亮，脸上却没有光的他，说出来吧，我最崇拜的摔跤选手，不会疼痛，咬紧牙关，只让别人更痛，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没关系，因为受伤的不是我。没有你也没有他，说出来吧，就是我最喜欢的、啊、摔跤选手，不会疼痛，咬紧牙关，最怕牙齿会痛，我的牙臭照顾不走，我的对手都不敢看我怒吼，摔跤选手Don't cry, but your dad shed a lot of tears.

的我，聪明的你，爱是什么，什么人懂，所以别难过。 心还痛吗？心忘了吧，所谓心痛是个童话。 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青春的不可回忆像 薛凯琪跟方大同的合唱这首歌曲《复刻回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有人要把握最后的三五分钟打电话给我们的话，也欢迎0223639955。你是在抓、哦、我以为你在抓头， 抓痒。 玛丽女神在抓胸呢， 这你也看得出来。 哎呀， 飘散的发，留住了 像亮亮的你，偶尔捎来消息，将我整天灼热的思绪抚平。在夜里，在黎明，落花我连接的心。 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ow。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真人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11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乡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11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有时有 Great Yoga， 有时口的形状，家演唱会自选 Live CD， 1月6号正式发行。 我是蓝又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爱你胡彦斌。 所以现在是账号修好了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啊，我只是自得其乐而已，我只是苦中作乐，我只是强颜欢笑。 所以刚刚上网自己又看了一次胡彦斌的影片， 我想要留着跟你分享我的第三次。 你的第一次。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柚子柚子的美好的世界。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呢，欢迎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欧马克，找到我的粉丝页面，第一篇所分享的就有我爱你胡彦斌。要有点耐心，看到可能一分多钟的时候胡彦斌才会出现。但前面就不无聊，前面就让你笑呵呵，不会让你忍耐一分多钟然后才看得到胡彦斌，好吗？ 会笑哦， 会笑会笑。你过来，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晚安，拜拜 拜拜。 僕は君のぬくもりに頬を寄せてみる。確かに聞こえてくるのは命の音。青く光るこの星の声が聞こえるかい。生きとし生けるすべての命のふるさと。奪い合い傷つけ合い憎しみ合い、そして消えてくのは罪なき名もなき大切な仲間たち。知らん顔した街は今日も華やいで、君の名を叫ぶ声さえもかき消さ。命を与えただろう。